我个人相当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它满藏着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候的一份记忆，而并非是歌曲标题小时候。但是后来蔡美美她唱到如今都搭上了各自梦想的船，难忘儿时的歌时，我还是多少被唤起了一些童年时美好的一些记忆。再后来我做了音乐 DJ 之后，我一直在想黄征的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大师李叔同的这首送别在这支曲子里面做嫁接。仔细想仔细想用力想，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选择其他儿歌，可能年代感比较强，它会对其他没有听过或者没有学这首儿歌的人来说，它会有一些疏离感。可是大师李叔同的这首歌曲，不论你是50后60后70 80 90或者是00后，你都不会有太多的疏离感。这些人可能都在童年时有学唱过这首歌，甚至是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有唱过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不单单承载着我美好的童年儿歌的一份记忆，它更多的还有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离别时候的一些场景。所以大家会对这首歌曲可能引起共鸣的这个程度会更广一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是大师李叔同送别自己的挚友许幻元的作品，后来是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再后来是前几年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一部电影，叫做《厨子戏子痞子》的主题曲。而在那部电影当中，朴树所演唱那个版本我觉得是相当走心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版本。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的送别，这首歌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传唱，仍旧经久不衰。它的歌词类似于咱们中国诗词当中的长短句，有古典诗词的文雅，但有意思的是却能够平白易懂。整个中文歌词与曲调结合的是十分完美，几乎不能够发现这是先有曲而后又重新填词的歌曲。 有人评论认为李叔同作词是浓缩了咱们中国古典小说《西厢记》中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的意境之后而又重新填词的。说实话，关于这首歌的歌词真的版本很多，而关于演唱者，说实在的，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纠结到底有多少人翻唱过这首歌，也是半会儿还真的统计不完。但其中有一个版本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陈绮贞所演唱的那个版本，她在原词上又多了第二段歌词。有不少人说这第二段歌词也是李叔同大师所作，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原始证据。有些人他评论说这个只是后人的续作。这个版本似乎是从港台地区传来的，网上就曾经有过一份台中市某年第一学期第二次成绩考察一年级国文科试卷，将这个版本的歌词作为阅读测验题。而香港地区也曾经有文章认为这第二段歌词也是李叔同的全词后半部分。有人说第二段歌词突改第一段歌词意象联想，情景结合的风格，对光阴易逝悲欢离合发表议论，味同嚼蜡所作评论，实际上是对第一段意思的重复，没有新意。作为歌词它也不算是上口，几乎是无法歌唱，因而有可能它真的不是李叔同的手笔。从根本上来说，送别的原词也就是他的第一段歌词内容已经相当完整，有始有终，根本不需要再做第二段歌词。即便是李叔同真的写了第二段歌词，那也是续貂之尾，相当犀利的评价。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将近一个世纪的老歌，他后面的第二段是不是大师所作，我个人觉得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他所承载的是我们一起成长的那些悲欢离合，他更多的是我们一份情感的寄托，不是吗？想在这时间透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绮贞的这个版本。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离别送别，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妹，关于离别的歌《永远的画面》。 就要离别，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 新的那张专辑《真实》当中所收录的《永远的画面》，我前面有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继续来听到的是阿妹的这首歌。首先呢，这首歌一定是延续了前面的听歌线索，它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曲。另外，它歌词当中还直接大胆地引用了大师李叔同的歌词。芳草碧连天，甚至还有一些人比较过分，就是听完了阿妹的这首歌很喜欢，甚至听了很多遍一直没有记住歌名。时常有人在微博微信里面给我留言说，王平，我想点播一首歌曲，我很喜欢，我听了好多遍，但是百听不厌，张惠妹的那首芳草碧连天。可见大师的文字功底有多强，词句足够文艺，但是又通俗易懂，真的还有种美好到过而不忘的感觉。再次提醒各位，阿妹的这首歌叫《永远的画面》，不叫《芳草碧连天》。《芳草碧连天》这句歌词，它只是引用了李叔同大师在《送别》里面的一段歌词。 讲到这里，关于送别，其实说实话，王维有一首诗，那个意境和意味更加的意味深长，就叫做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是一首送别友人归隐的诗，采用问答的方式，从朋友口中得出他要归隐的原因，也表现了王维自己复杂的那份情感。王维对友人关切爱护，既劝慰友人，又对友人的归隐生活流露出一份羡慕的感情，说明他当时对自己的现状也是不太满意。全诗语言看似平淡无奇，但是最后这两句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却顿时增加了几分诗意，可谓词浅情深，蕴含着不尽的意味。清代的《唐诗别裁集》当中评论说，白云无尽足以自乐，物言不得意也。自古文人雅士都多情，王维除了这首送别之外，还有一首送别好友的诗句，我想可能你会更加熟悉一点，那就是王维所写的《送元二使安西》。雅乐诗唱《送元二使安西》，唱的就是王维的原诗句，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送行的人全部情意的一杯酒。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意，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的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祝福。对于送行的朋友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份情谊，而且有意无意的是拖延着分手的时间，可以让对方再多逗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不只属于要走的人，临别依依要说的话真的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以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了这种沉默的方式，也算是表达此刻复杂心情的一种最佳方法吧。王维没有说出此刻的心情，怎么怎么的舍不得对方，但是却比已经说出来的要更为丰富的多。真的不得不去佩服那时候的文人墨客，相当厉害，连离别无言以对的这种场景不必

成灰，泪湿了 徐小凤的这首《别意难》，就是根据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前四句改编而成的，何占豪作曲，徐小凤演唱，收录在1988年他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后面四句是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在15、16岁的时候被他的家人送到了玉阳山学道，期间呢就与玉阳山的林都观女士宋华阳相识相恋，但是在当时这两个人的感情又不能够为外人所知道，而李商隐的内心又奔涌着无法抑制的一份爱情狂潮，因此呢他只能写诗寄情并引其题，从而使这些诗显得既朦胧婉约又神情无限。李商隐所写的以无题为题的这些诗篇大多都是书写他两个人之间的恋情诗，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别亦难》就是其中的一首。听着你是不是觉得哎，好熟熟，是因为徐小凤的这首歌当时很火，另外小时候好像我没有学过，还有陪我们一起长大的一部电视剧《西游记》里面就曾经有引用过李商隐的这首《无题》里面的原诗句。《西游记》的第16集，唐僧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就对师父唐僧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是情意绵绵。面对这个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心中也曾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但是最终唐僧没有忘记李世民委托的取经重任，最终是战胜了自己内心的那份儿女情长，说服了女儿国国王，让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踏上西去取经的道路。说实话，当年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实在是岁数太小，根本没有办法看懂这戏里面的眉目传情、深情款款，只是觉得这一集相当无趣，因为没有打斗，也没有妖怪。而如今，在事隔这么多年之后，该经历的都已经经历过了，想来这一集是整部戏里最凶险的。什么打斗、伤筋动骨，我个人觉得好像都不是问题，因为你都可以调养得好，可是如果动了心了，那就难了，对不对？不是有句俗话说，人生什么关最难，当属情关最难。难怪今年贺岁大片《西游记之女儿国》他的宣传带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爱一个还是爱众生？我想这个问题你问唐僧，说实话真的难为他，于谁他不是个难题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李荣浩、张靓颖《女儿国》。

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零。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提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心。 作品《新鸳鸯蝴蝶梦》，我想很多朋友，特别是那些跟我一般大小的朋友，一定会唱这首歌。如果当年你在刚刚学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心推敲一下这首歌的歌词，你一定会发现，创作这首歌的灵感一定是来自于李白，他的那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汉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心壮似飞，遇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李白在安徽宣城与李云相遇并同登谢眺楼时创作的一首送别诗。说实话，在我心目当中多半都是伤感的，而在这首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以说明李白在他生活当中大部分时候好像都不太称意，他的那种进步思想和当时的那种现实黑暗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那种历史条件之下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不称意，总是在这种苦恼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其实关于李白写的那些离别啊送别的古诗，大家最为熟悉的不是这首，而是我在大概一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只是前一段时间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播过，也听过了吴迪清的那首《烟花三月》了，而那首歌又不是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离别送别，所以我们换一首歌吧，我们来听小虎队的这首离歌。 南风又轻轻地吹送小菊的光影匆匆，亲爱的朋友请不难过，离别以后要彼此珍重。 是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离歌，收录在他们1990年所发行的专辑《红蜻蜓》当中。这是小虎队唯一一次合作的电影《好小子之游侠》的插曲。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特别查了一下有关于离歌的说法。先秦时代有一首佚诗，名为《离居》，是为古代客人离别时所唱的歌。离歌既指代离居，后被人们用以泛指有关于离别的诗歌或者是歌曲，如同李白的诗《霸陵行送别》当中写道：“正当今夕断肠处，离歌愁绝不忍听。”而今天有关于离歌多半指的是我国流行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学堂乐歌，又名送别。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大师李叔同作词，美国人奥德维作曲的那一首歌。没有想到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兜兜转转，有关于离别送别的主题，最后我们又绕回到了大师李叔同的这首送别上来。刚好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特别看了一下小虎队的这首离歌，居然还和大师有一点关联。他的文字介绍说，离歌本来指的就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名作，主题是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是李子恒在写小虎队的这首离歌的时候，他创作的歌词是这样的：南风又轻轻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亲爱的朋友请不要难过，离别以后要彼此珍重，绽放最绚烂的笑容，给明天更美的梦，亲爱的朋友请握一握手，从今以后要各奔西东。较以前者，我觉得后面这首歌有更多的青春气息，境遇同样也很优雅。你不得不去佩服这些文人雅士，关于离别送别的心情居然可以写得如此云淡风轻，如此之美。但是话说回来，再美都是有关于离别送别的心情，都逃不开一个伤感。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我还是想稍微轻松一点，挑选了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旋律，这是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非常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平，祝福你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离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感动了不情一个无常，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成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成女强人，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